第110集，倔种。 你把这个材料给我读一读。 安里靠近了老板的桌子，看了一眼，那个是某项目推广方面的会议纪要，自己根本都没有参加。 我不了解这个，要不要我把推广部的同事叫进来？ 我就让你读一读，又没让你了解，我眼睛疼。 许少卿目光明亮地看着他，真是胡扯，坐外面透过百叶窗缝隙都能看见许总那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珠子。说到百叶窗，安里回头看了一眼，发现竟然已经被放下了，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了。安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但许少卿又催了他一句， 快点儿。 于是他走近点，拿起纪要就要后退，许少卿果然闪电般一把拉住他的手拽过来，把他抱在腿上搂住。 你刚跟你同事们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又笑又摸呢。 他说着的时候还把手放到安里的屁股上揉了一把，安里一颤想站起来，但给箍紧了没起来。他扭头道， 瞎说什么，什么又笑又摸，我们摸什么了？你一直盯着我干嘛？你这么闲？ 上班摸鱼，老板监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那我也要摸鱼儿。 我们是在说工作。 挣扎无果，安里被牢牢固定在了许少卿的腿上，但三十几岁的男人还是可以适时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安里努力放空了脑袋，这种时刻自己站不起来，也不能让别的什么起来呀。 你啊， 你上班呢，徐总。 你知道是在上班，那还不听老板的话？ 会议纪要，2002年7月25日，线下推广方案由 B 组策划三项。靠，许少卿，你说不在办公室， 我做什么了？ 许少卿，外面那么多人，你真没有心理障碍的吗？ 障碍？我想让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别他妈老瞎勾引。 你现在怎么？ 安里心情复杂地看着许少卿，许少卿也抬头看着他。安里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做他唯一的服务。 你回家吧，我不想做你的药。 许少卿愣住了，他的脸色变了。安里看着许少卿瞬间崩溃的脸，赶在他发狗疯之前马上摸了摸他的头顶说， 我是说，我希望你不用吃药，做个健康的小伙子。你的心结在家里，你回去跟爸爸解决这个事情，他很想你，你们能说开的好不好？嗯。 许少卿的脸色缓和了一点，然后又换成了另一种沉重。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把你掰弯了，你还觉得我不够爱你，这个时候我回家你怎么办？ 慢慢来嘛。 慢慢来？不会，你不会等我，你会离开，然后说些什么狗屁的祝福我以后会更好，但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好。你觉着我把你当救命稻草的样子很变态，那你倒是给我点安全感啊，不要总想着把我给推出去。你不会就是觉着跟我腻了，受不了我了吧，才想着要找借口把我给推出去。回想起来，我觉得好像爱你很久很久了，宝贝。 你那时候那个才不叫爱。 怎么不叫？爱上的过程就不是爱吗？ 听了这话，安里突然热了，他眼眶热了，浑身都热了，他难以自制。而许少卿眼睛向上看着自己，眼神迷恋又狂热，确实看起来不正常，但安里大概也近墨者黑。 这个眼神好喜欢，也许我确实还是挺不错的，要不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么渴求地看着我呢？这个人就是有点疯，他也不是傻，对吧？许少卿大概真的很爱我。 安里看着许少卿仰着头仰视着自己时，那种好像失去了自我一样投入的眼神，心情和身体都越来越亢奋。 而本来很低矮的徐总此时突然拔地而起了，仰视变成了俯视。 凡事都有第一次，在办公室也不是不可以啊。你以后能不能别只在那什么的时候说好听的，平常也多叫叫我宝贝，叫我少卿，夸我可爱，那我脱敏了就不会那么容易激动的。你看我本来就想让你高兴高兴，但是你却让我破戒了。我们要把这个神圣的办公场所给弄脏了。 宝贝，少卿， 哎， 你可爱， 阴险的小坏蛋，你想要我干什么？ 听你爸的，回家吧，好吗？我真没关系，我等你。 不，除非他要你跟我一起。 他把安里吊了个个儿，阻止了他的废话。当生活是小说吗？真相一定要大白，沉冤一定要得雪，爱一定要宣之于口，同性恋一定要出柜成功，得到家人的体谅和祝福。不，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挖心的愧疚摊开来讲，大哭一场就自我和解了？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矫情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然后归于平淡，一生幸福。做梦呢？不会的，他的人生可没那么精彩的故事拿得出手。 安里，我只要你和我互相拉拉扯扯，你离不开我，就这么活下去。如果我好不了，我永远永远也好不了，你就做我的药行吗？ 许少卿真的就没有回过家，后来江前专门来找过他，替舅舅找的。 根据我的观察，老爷子态度是有些松动的，但肯定不能直接叫你俩一起回家，那太过挑战老头神经了。你先回去，等老爷子消气了，毕竟是亲父子，能怎么样呢？还不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意思？哥， 你， 有一天老爷子在家里看照片的时候，看着看着愤然就摔了相册。 这小子养成白眼狼，真不要爹了。 还有一次红姐起夜恍恍惚惚看见老爷子对着许少卿妈妈的照片掉眼泪。周小云给安里转述这些事，让他劝许少卿还是回去看看，要不怕影响老爷子身体。安里也劝了，但许少卿只是说了句让小朵多陪陪老许吧。红姐也给许少卿打电话。 你这孩子真不管你爸了，你是个孝顺孩子，你心里真能放下你爸这摊不垮了？ 许少卿一直没说话。小朵的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过了她10岁的生日，但爸爸们只送来了一个蛋糕，还是没有去爷爷家。这回好像是轴定了。时间过去，许少卿在安里身边没有变得越来越外放，也没有越来越阴沉，仍然嘴贱，精力依然旺盛，脾气也没有变太多，悬停在放飞和压抑之间，看起来还有些正常。只是有一次安里项目临时出差没报备，在那边一落地就收到几十上百条基本一样的信息轰炸，回江城以后死哄活哄，最后还是奉献在了1208。为了让许少卿保持情绪稳定，安里30好几算是重新体会了谈恋爱的累人。他得主动发信息，日常搞小惊喜，分享生活点滴，找电影，搞笑图片和小动物，打卡美食地图什么的。这倒不是因为许少卿想要玩什么花活，相反，许少卿最爱的疗程就是持续的爆破安里，开发薪资时折腾安里， 安利甜言蜜语，主动勾引的爱爱。只要反复做这些事儿，别的什么都不做都没关系。但安理不能让俩人的日子就过成一部部小电影，他必须省着点用。他要和许少卿这个家伙生活下去，但他不要成为一个病房里最受护工讨厌的那种老头。而许少卿需要的也不应该只是这个，他努力想让许少卿快乐，但他想许少卿的症结还是在他的家里。这块石头压了许少卿十年，安理搬不动。八月底的一天，安理收到了许老爷子的信息。大约两个多月前，他给许老爷子发过一条长长的短信过去，但对方并没有回。今天老头才回复了他。 你觉得你很了解他？ 安理纠结了半天，不知道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是针对之前自己那条信息里提到的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产生的质疑，还是一个新的问题，还是单纯的讽刺？想来想去，他回过去一条温吞吞的信息。 他真的过得很不容易。 对方没回，安理抱着手机看了一下午，还是没回。他开始害怕是不是自己回得太敷衍，让许老爷子反感了，想要重新编辑一条详细一些的，又怕行为多余，再画蛇添足更招人烦。他忐忑了很多个来回，终究也是没有再等来回信。夏天就这么过去了。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都市纯爱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订阅。